手术治病的方法到头来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是啊？但凡能不开刀的咱们都甭开那刀，是吧？千万别把手术开刀当成一蹴而就一刀根治的方法，没那个。不但呢切除这个脾脏不能治好肝病，包括现在的好多肿瘤的手术，是吧？手术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其实癌细胞的形成除了细胞环境的恶化之外，人自然老化的程度，也就是说人70岁80岁往上也会出现细胞过度老化，过度衰老，也容易出现突变。所以有人说呀，说近些年来啊，生活水平好了，是吧？经济环境也好了，人的寿命也长了，为什么这个恶性肿瘤病人越来越多了呢？有人埋怨说，人的寿命也长了，为什么这个恶性肿瘤病人越来越多了呢？有人埋怨说，是不是这个化肥吃多了，地沟油吃多了，啊，有没有关系？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活得长了，给了细胞衰老的机会，是不是啊？解放前平均寿命45岁，中年还不到呢，是吧？细胞还没衰老，它自然而然就没有恶变的机会，是不是？所以呀，这个细胞突变，这个恶性肿瘤，它不但要归结为生活行为性疾病、细胞环境恶化类疾病，同样它也属于过度衰老细胞突变的疾病，啊，也隶属于老年病的范畴。所以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人类寿命长的国家，相对而言其肿瘤的发病的比例数也要更高一些。那所以说肿瘤也是一个文明病，是长寿的国家长寿的人才有的啊。如果都夭折了，是吧？一半没活到呢，不到60岁就没了，那你就没机会得肿瘤了。反之呢，好多不到60岁的人40多岁得肿瘤，那你细胞也是提前的恶变，提前的衰老和恶化，是不是？那这些和免疫细胞都是有关系的，是吧？人体的免疫器官，我们的什么呢？脾脏，我们的胸腺，我们的淋巴啊，这都是人比较大的免疫器官，啊，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啊。这是现代医学，也是什么呢？哎，西方的医学文化对人类脾脏的认识。那么今天呢？啊，今天我们要站在中西结合的观点上，啊，说一说我们祖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对脾脏，是吧？生化气血、统摄气血，对它这两个作用的一个分析，以及呢，这两项脾脏的功能出现异常或者破坏之后所引发的相关的疾病，它的成因，以及呢，预防、辨证、调养。第一条呢，我先说说这个脾化实。那么当这个功能出现障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脾不化实。什么叫不化呀？哎，俗语道，食谷不化。是吧？吃苞米粒拉苞米碴，是吧？好多人呢排便，哎，东西怎么吃进去的，哎，从肠子里边走了个一日游之后怎么又改出来了，没有破其形， 哎，好多人说，哎呦，你消化不良。哎，没错。那是消不良还是化不良啊？啊，你说我牙不好，东西没嚼碎，囫囵吞枣了，那你叫消不好。反过来呢，你说我吃的挺好，都走过糖道，任麻没吸收，那个就是化不好，没成为你的东西，是不是？所以食谷不化，应该什么？应该来增加脾的作用。所以到老中医那儿给你开什么呢？开健脾丸，是不是啊？啊，小儿厌食的、偏食的、挑食的，哎，都应该是健脾丸。除了健脾还有什么办法呀？哎，喝开胃汤啊。还有呢，少吃。说人本来就瘦，你还是少吃，没错，是吧？根据我的经验啊，现在社会新社会啊，没有人饿死了啊，都是撑死的，是吧？还有那小孩免疫力低，今儿感冒，明儿鼻炎，后贫血啊，真的是饿出来的吗？不是啊，都是家长端着碗追着吃，跑着吃，哭着吃，是吧？哎，都是这么吃出来的。特别啊，我们古代的医圣啊，有这样的说法，哎，育儿的经验啊，若要小儿安，啊，与他三分饥与寒。说什么意思？啊，说孩子呀，就是一个小苗，是不是？或者我们把它叫小草，是吧？它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是吧？这个农民在移栽这个秧苗的时候，哎，都要提前两天，有的呢甚至三天，哎，不给这个秧苗浇水，哎，瞅着那秧苗啊就旱得打蔫了，哎，到时候呢插到野外去，是吧？插到那个大田里去的时候，插完秧了，哎，那小苗它反青就快，它生命力就顽强。这什么道理啊？是吧？范仲淹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道理啊？啊，就说我们现在身边这一代老年人，啊，现在60岁的、70岁的，啊，我预言啊，未来的21世纪，啊，未来的30年。现在60岁的、70岁的，啊，我预言啊，未来的21世纪，啊，未来的30年、40年，是中国，啊，也将是全世界，啊，百岁老人最多的一个世纪。为什么呢？啊，因为这道老人呢，他经过历史的波折，他经过生活的沧桑，换而言之来讲，长寿的人都是吃过苦的一代人，都是大浪淘沙，是不是啊？哎，能够扛得住风寒雨雪，是吧？优胜劣汰，所以他是能够经得起什么呢？岁月的风霜，他是能长寿的一代人。反之呢，过了这个世纪往下预言啊，22世纪啊，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啊，再过个50年、60年，我们可能我们将来的年纪活不过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为什么呢？啊，因为改革开放嘛，这一代人是生活在蜜罐子里的人，是吧？没吃过苦，没受过罪，甚至肚子都没饿过，所以这代人的身体的底子是薄的，是吧？底子是薄的，温室里的花朵是扛不住风霜雨雪的，是吧？这就是自然界的竞争的规律啊，自然界竞争的规律。所以那个孩子啊，挑食啊，厌食的，好多家长找到我说如何来养生，吃什么保健品啊？ 我更多的回答就是饿着他，是不是？他不挑食吗？饿他三顿别让他吃，你看他挑不挑了，是不是？哎，所以呀，多则祸也。什么意思？多了，多了就挑花了眼了，是吧？三十年前我们小的时候，是吧？哎，就是那大煎饼、那玉米面粥，你吃不？是不是？哎，所以现在快四十了，啊，一回老家，哎呀，带回来一些那个大煎饼，哎，不吃，啊，吃够了，打小就老吃那东西了，这样的道理。所以呀，啊，欲望太多了，可选择的机会太多了。有人说眼界开了，啊，眼界开了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啊，包括现在有些那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包括就业一段时间的年轻人，啊，跟我探讨什么成功学，啊，人怎么才能成功啊？啊，人目标明确，而后，哎，努力往前冲的时候，哎，不要顾忌周围人的说法和风景的时候，啊，你就成功了。反过头来呢，啊，这山望着那山高，是吧？啊，今儿呢准备跳槽，是吧？明儿呢准备创业，啊，到头来一事无成。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小儿健脾，第一句话不是吃保健品，是饿着他。第二句话说他饿不着，饿不着出去拉着运动，连跑带跳消耗，你看他饿不饿？是不是？这是治孩子小儿脾虚最好的办法。你说不行，我们偏要吃保健品，你偏要吃啊？吃双歧活菌因子，喝开胃汤，足够啊，足够足够了啊！这是健脾的方法啊。有人说啊，那我们孩子不能运动，是吧？打小就哮喘病，打小就鼻炎、气管炎。我告诉你，越是这病，你越不运动，你到老了肺气肿、肺心病，甚至搞不好还是要夭折的。所以呀，怎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吧？他说的是人的一个两面性，一个就是告诉人要奋斗，是吧？啊，记得那天嘛，啊，有个人向我求助，是吧？什么低血压呀、贫血呀、过敏呢？啊，什么结肠炎呢？肠道菌群失调啊，天天拉稀啊，找我。我说你吃双歧活菌因子啊。老太太来一句：“哎呦，我吃双歧上火。”你连基本的医学常识都没有，你跟我说你喝凉水上火得了呗？啊，那不行，我就吃不了。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讲过扁鹊六不治啊，信巫不信医的人不要治。所以啊，人们饮食保健、养生保健，你要明其理，是吧？我这也不能肉，那也不能肉，你这也不懂，你那儿也胡闹，吃葱花都上火的人是火吗？不是火，是虚，是瘀，是虚的气血不足，是瘀的瘀阻不通的毒热，哪来的火？是不是啊？哎，打个针他屁股还得疼呢，你开个刀还得打麻药呢，你拔个牙是不是还得牙花子先抹麻药再扎针呢？是吧？所以呀，树挪则死，人挪则活，人得要变通，把错的改对了，你才能活下去。你连改变的勇气都没有，你找我干什么？所以在这儿我再次声明啊，方法不是强加给大家的，是吧？因为这些方法都是经过千百年的实践，祖国中医的传承，现代医学的解析，你听明白了你入，是不是啊？你入了你就不要鸡毛蒜皮的小事，哎，我吃个葱花都上火，活该。吃葱花都上火你吃不吃？还是要吃的，因为葱花是没毒的。首先你得辨清大方向，人不能太矫情，你矫情了这病没法治。 哎呀，我们孩子厌食啊，你说搞饿，饿他两顿三顿就知道吃了。哎呀，我们怕饿坏了，怕饿坏回家去，领家去，没人管。对不对？等到不行到医院打激素去，谁管了你？你那孩子就是养坏的，你臭毛不改，谁给你养好？是不是啊？所以健脾怎么健？少吃勤吃，挑食厌食饿着他，饿着自己要吃的时候，你看他吃不吃好了吗？对不对？哎，这健脾的作用。那么健脾和肺炎和鼻炎和过敏有什么关系？关系密切。脾为肺之母也，母病子受，是不是？所以说你有过敏性哮喘的，你有鼻炎的，你经常爱感冒的，健脾是一方面，养肺呢又是另外的一方面。冬虫夏草是补肾润肺的良方啊，不单在国内，在国际上是吧，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活性素，是吧？哎，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对人体的免疫力，尤其是肺肾的免疫力有突出作用的，哎，营养物质。所以希望大家把它选择好使用。哎，这说到的是健脾啊，健脾啊，那些什么干吃不长肉的，喝凉水都长膘的。这些都需要健脾。健脾的作用不光是让瘦子长肉，还是让肺，还是让那什么呢，那胖子把脂肪化掉。因为脾不但生化气血，它还有作用叫化湿啊，是不是化痰湿啊。所以脾的运化的作用不单是把别人的东西变成你的，这是脾的化的作用。那脾还有作用叫运化，运化还有一个运的作用。什么叫运的作用啊？今年这个水果葡萄大丰收了，你不能让葡萄烂在葡萄架上吧？你是做葡萄酒啊，你还是葡萄籽提纯做葡萄仁康啊，你是不是得运出去，你把它开发出去。所以那胖子喝凉水都长肉叫不运。什么叫不运呢？就是水湿蓄积在那儿了。所以减肥最好的方式不是饿着，是运动，让你气血运化起来。所以说你现在有那个中医叫按摩减肥，哎，按摩又称按桥嘛，是不是？哎，我认为这个减肥方法有可行之性。所以能运动你自己运动，自己不能运动怎么办？让中医师帮你运动呗，是不是？那有人又说了，我拿个那个什么呢，马达，拿个电动机，我哆嗦着运，哎，那不行啊，那个是会损伤我们的神经，甚至损伤我们细胞结构的。啊，一定要合乎自然之道。这是脾的运化的作用。脾运得好，胖子变瘦。脾化得好，瘦子长肉。哎，这就是脾的作用。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秋送爽欢庆月。博医养生收获时，在这秀菊临风丹桂飘香的日子里，北京博医堂特在本月20、21、22三天时间开展迎中秋送健康的回馈活动，祝愿博医有缘人生活时时好，喜气加倍绕，诚实守信，人心人数，铸就百年博医堂。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正在呢给大家说的是脾胃的养生。我们说了脾脏它的运化的作用。什么叫运呢？哎，就是体内水湿的运输。什么叫化呀？化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哎，这就是脾胃生化气血的作用，是吧？怎么生化出来？食五谷杂粮，水果蔬菜，是吧？禽蛋鱼肉， 在脾胃当中把它消了啊，把它变成碎的东西啊，用消化液把它腐熟了，而后呢气血精微，脾的生清的作用，哎，把它吸收进来，胃的降浊的作用，把它逐渐的什么呢往下推。所以脾生清是把精气供于我们的心脑，胃降浊是把五谷髓谷这些营养物质吸收之后变成我们生命的力量啊，胳膊腿的力量，胳膊粗啊，腿壮，筋骨强壮，是吧？人长肉，长肌肉，长骨头，长韧带，长这些筋，它都是胃的降浊的作用。所以这个人身体壮不壮，要看他胃的降浊的作用好不好。说这人呢老反胃，是不是啊？吃什么东西没胃口，那不用说了，瘦的皮包骨头啊，没什么力量，跟麻杆似的。反之啊，这人特别能吃，但是不爱动，是吧？长了一身的肥肉，你不用说，一睡觉就躺哈喇子啊，大脑也跟浆糊似的啊，不机灵，逢什么事儿啊思考的也少，没什么见识。哎，这就是脾不能生清啊，脾不能生清，是吧？所以呢他给心脑供的这个清浊，你看往上清升的是清，比较干净的比较精华的气血，往下降呢是比较浊。什么叫浊？比较浑浊，比较量大的，是不是？这是脾胃的生清降浊的作用。脾胃的运化我给大家讲过了，来，我们今天就书接上回啊。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脾统血的作用啊，脾统血的作用。说到脾统血啊，还要给大家重新巩固一下气血的知识。气血啊是人生命的根本，是吧？气血啊行于经络之中，内养于四肢，外养于百骸，既能呢生化精气，精气足了能化成神，又能呢啊又能抵御外邪，哎，又能呢来让人实现生命的能量和运动。这是气血对人的生命的价值。那么气和血之间的关系啊，血为气之母也，气为血之帅。用比较形象的例子来解释啊，说这个血它是由气推着在我们的血道啊，西医叫血管，是吧？我们中医呢叫脉络啊，经络当中奔行不息，这是气推着血走。那气从哪儿来呀、啊、是吧？啊，你把那油灯灯油捻出个念儿来，把点着了，哎，那油灯才能点亮。那油灯要是没有油了，你就算油灯有念也点不着了，叫灯枯油竭。所以油灯能点亮是因为它有油可烧，那是这么个作用。所以气从哪儿来啊？哎，气是我们血生化出来的，消耗了血才有气啊。所以啊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哎，那是年轻人。年老呢啊，生命在于修养。为什么呢？你运动多了耗气啊，人是需要气才能有生命的功能的，才能运动，对吧？ 啊，你运动多了，消耗的气从哪儿来？从血里来，就耗伤了血，最后呢，耗伤了元气，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是气血增长的过程，是吧？年老的时候呢，是气血吃老本的过程，叫消耗的过程，所以年轻的时候人要锻炼，哎，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更多的气血，更多的元气。啊，年老的时候呢，那就反过来了，我们要省着用，少锻炼，少浪费，休养生息，我们才能节约更多的气血元气，养我们的身体健康，养我们的长寿，养我们的天年。哎，这是气和血之间的关联，也给大家说了。那么何为脾统血？这个统血的统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统摄啊，统摄。举个例子啊，车有车道，人有人道，飞机有飞机的航线，是不是？你说人我撇上高速公路上去跑步去，那不行，高速公路是跑汽车的，是吧？你说我把车啊偏开到人行道上，跟那个人行横道的行人抢通过，你是百分之百的责任。不单是百分之百责任，你还违反交通法。在人行横道，一定是车给人让道，你没让，你撞了人，你不但要赔钱，你还是缺德，不懂法，是不是？那飞机在天上飞，你要掉到高速公路上，那叫事故，是那飞机侵占了人的汽车的道，哎，所以叫各有各的道。脾统血就是这意思，它能保证血行经络之中，是不是？那它是怎么保证的呢？哎，它是通过血行经络之中，是不是？那它是怎么保证的呢？哎，它是通过影响血液的成分和结构来决定的，是不是？这个大家可能不容易理解。养生啊，我们不治病，但是养生呢，我们不能不说病，对不对？因为养生就是来防病的。如果养生我们连病都不说了，我们天天说相声还有个六用啊。所以养生一定要说病的成因，说病的结果，说病的预防。啊，我们把这些知识要给大家说全了。脾统血，我想说的第一种病叫什么呢？叫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是吧？说到血小板呢，我们又得说说血液当中的成分，是吧？说血液成分，我们又得说说人的结构的成分啊。先说血液成分啊，血液的成分 95% 是血浆， 5% 呢是血细胞，是不是？1:20啊，1:20，就1/20是血细胞，19%呢啊是血浆。那血浆的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哎，就是水啊，就是水。那么我们要重点的说说这血细胞的构成啊。首先大家都知道的叫红血球啊，也叫红细胞。红细胞呢含血红蛋白，是吧？血红蛋白能承载氧气啊，又能承载人身体的能量。这个红细胞是运送氧气的啊，是主要人体的血液当中的功能细胞。除了红细胞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白细胞。啊，白细胞是干什么的啊？有的人说，哎呦，白细胞低，给你打点生白素吧。别费那个事，是吧？光打生白素打多了得白血病，是不是？白细胞是干什么的？白细胞就是人体的细胞都血液当中的卫士， 是吧？哪块有细菌了，哪块感染了，哎，白细胞增高怎么的，发炎了，发烧了，来帮你消灭病原体，是吧？反过来呢，没有疾病的时候你白细胞高得了不得，你不白血病不要命吗？光吃饭不干活那谁受得了，是吧？这白细胞的作用。还有呢，还有血小板。这血小板是干什么的呢？血小板是工程兵啊，工程兵，是吧？啊，哪块血管出窟窿了啊，血小板赶紧过去聚集上啊。同时呢，血小板聚集到出血点把血止住，同时释放什么呢？哎，止血的一些激素啊，一些生物活性酶物质啊，诱发血栓形成，把这血管给你破口给你堵上，那叫工程兵。其实啊，人的血液成分很复杂啊，但是咱们这个不是专业知识讲课，是不是啊？哎，不是给医科大学的学生咱们讲考试的课，讲考研的课，没必要。哎，咱们讲的就是基础养生知识，知道个一二三，是不是啊？明白个四五六够用了。所以啊，哎，我们大家伙要明确我们身体当中最常见的这三种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是不是？那么人体血细胞的数量比例占比它的多少都是由脾脏的免疫力来调节的。所以刚才我说的第一种病叫什么病？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外国大夫说你过敏了，是不是啊？死活都要给你打那个什么地塞米松，真的是过敏了吗？说过敏性紫癜，吃什么吃过敏了啊？我在讲过敏的时候也讲过了啊，免疫变态反应，告诉大家其实就是伤了脾了，伤了脾脏了，脾脏功能出现异常，它就把血液当中的血小板就给你消灭了，血小板少了，人的止血功能就没了。所以说呀，在皮肤上出现一些红的出血点，就是微小血管破裂的信号，叫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什么叫紫癜啊？其实上是小血管破裂渗血了，哎，我们中医把它叫血行经络之外，咋办呢？哎，明白事儿的赶紧止血，打止血针吗？啊，不需要，口服止血方啊，三七粉或米汤的止血方。另外呢，调节好心情和作息，少思虑，多睡觉。其实得过敏性紫癜的人都是思想压力比较大，伤于思虑，甚至呢过度的疲劳或者长时间的失眠。哎，这是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是我们中西的论述的区别啊。那么还有呢，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恐惧的啊，医生也没什么办法的，是吧？白血病啊，白血病。什么叫白血病？说人的血不都是红的吗？是吧？怎么是血液变白了的病吗？是吧？皮肤变白了不白癜风吗？啊，说白血病是血液变白了吗？不是，还是血液结构出现了变化啊，还是血液结构出现了变化，是吧？白细胞占比增多啊，没有炎症，白细胞增多了，是不是啊？哎，不打仗啊，没有这个什么呢，恶性事件，结果满道上都是警察，堵车了，堵道了，甚至警察乱抓人，是吧？这都非常可怕的事情，是吧？这就是白血病啊。白血病，白血病呢就是人的脾脏的免疫力失调了，结果呢使血细胞出现一些变态反应，突变反应，是吧？那么西医的治疗不变啊，化疗药物把你生出来过多的白细胞给你干掉，是不是啊？所以化疗后掉头发，因为你那化疗药在干掉多余的白细胞的同时又干掉了更多的红细胞，甚至于血小板。所以化疗拉血吐血的啥意思？伤着脾了。化疗掉头发的贫血的怎么着？伤着肝了，因为肝是藏血的功能，是不是？那说那怎么办呢？ 世界医学难题大夫都治不好，吃保健品能好吗？好不了，是吧？大家千万呢不要这个因为你学了养生啊，你就迷信养生啊，说有了养生有了保健品医院看不了的病都能调好，非也啊，非也。所以白血病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治疗，是吧？那么与此同时你还要明白你咋得的白血病。说我昨天呢睡觉没盖被感冒了得白血病，你糊弄鬼呢，是吧？说我昨天呢吃饭怕浪费多吃一碗干饭撑出来个白血病，你糊弄傻子呢，是不是？所以万病皆有因，既然白血病属于脾不统血的病，我告诉你伤脾了，受了重大的委屈，是不是啊？人或者思想压力过大，钻牛角尖钻不出来了，重大情感内伤、情志内伤才能得白血病。他说还有一种白血病，它不是情志内伤来的，它是外伤，哎，辐射啊，辐射，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啊，我们那个读医科大学的时候，是吧？临床实践实习的时候，哎，他们就出了一个这么个事故。怎么着呢？啊，这个主任在修那个 X 光机，哎，他外边把电源就关了，结果啊，他没有挂提示牌，是吧？结果来的这个大夫呢，正好有人要检查，就直接把那个开关给推上了，哎，结果辐射量过度，那人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啊？ X 射线是不可见光，它不像你拿探照灯一照，谁都知道晃眼睛它躲了，那 X 射线是不可见光，是不是啊？包括你放疗那伽马射线，他不知道啊，啊，结果一看里边还有个人儿搁机器后面趴着呢，说你干什么呢？我检查机器呢。哎呦，那我接电源了，哎呦，这大夫一想完了。啊，但是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哎，后来不到半年得白血病了，那、啊、得白血病了，过度射线辐射。所以现在啊，你别有事没事的，哎，我到医院造个 CT 吧，说我到医院拍个片子吧，没事别瞎检查，是不是？包括咱们看新闻，说那个宇宙太空行走，是不是？他在那太空行走的过程当中，都相当于造三次 X 光，那个辐射量都是相当大的，人回到地球之后还得养个三个月，养个一百天才能发表这新闻发布会呢，对不对？哎呀，所以人一年最多呀，你拍 CT 也好，你照 X 光片也好，你最多别超过两回。你说那不行，骨折了必须得查，那没办法，那没办法的事儿。哎，所以有些检查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啊，有病你得定期查，没病啊你定期体检就得了啊，不是说你花钱了就好了，不是的啊。所以啊，白血病必须到正规医院治疗，但是虽然养生没有确切的方法能把这个病给养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病的成因是伤着脾脏了，严重的思虑过度，心脾两伤，脾不统血，恶性失眠啊，这个是造白血病的关键啊，绝对不是你化疗药能彻底根治的。所以治病就是改错，养生就是预防啊，这大家把它明确好。前面那个血小板降神紫癜呢是常见的病，调理起来也很容易。后面说这个白血病啊是疑难病啊，同时发病率不是很高，是吧？你偶尔啊考试打零分被爹妈说一顿，你也得不了白血病，是吧？人也没那么脆弱啊。那反之呢，人受了重大思想打击之后，情感脆弱的时候，要注意脾不统血的症。那么平时调脾呢，我们选的是参草，脾胃相合啊，脾胃不合是病，所以调脾而养胃，我们配双歧与活菌啊，双歧活菌。另外呢啊，严重的脾病，脾严重受损之后一定会伤及肝肾，所以五脏调节调的是一个平衡，绝对不要把五脏的内调当成了感冒吃感冒药， 是不是啊？牙疼吃止疼药，是吧？失眠吃安定片啊，别想的那么简单啊，因为它有一个平衡的调节啊，也叫五脏的辩证施养，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掌握好。今天这个知识比较深啊，比较难懂，我们力求把它讲的简单浅显，是不是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学习好认识好啊。那么皮部统血的症，里边这还有女同志的崩漏之症，也是皮肤通血，是吧？子宫内膜异位，鼻子，人家来生理期月经，她鼻子流血，你看看，这都是皮肤通血，都到经了，啊，这个呢我们就不详细的分析了。总而言之，脾通血是让血在经络当中好好流，血流到经络之外，不按规律办事了，哎，这是脾出了问题，啊，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与博一相约，与健康同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所以这个老师啊，我们都有时候尊称，是吧？把同事啊或者前辈啊，我们都尊称人家师父啊或者老师啊。古代呢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啊。说什么是这个老师啊？刚才讲了，传道授业解惑，啊，传什么道啊？哎，传做人之道。这讲的是德行，是吧？传养生之道。还有什么道？哦，传生存之道。那授业呢？啊，就是教你能耐，是不是？孙悟空的师父教了他72变，是吧？那我们跟修车的时候学的是修车的技术，是吧？哎，我们跟盖房子的师傅学的是什么呢？是建筑的技术，是吧？授业就是人的一门技能。那么如果说这前两者啊是师傅传给你的真本事啊，那么后者还有一个啊，当老师的能耐，就是给人心灵上的慰藉，是吧？说人不挣钱啊，挣不上饭吃就得饿死啊，传道授业都是为了让人能活下来。那么解惑呢？解除人的迷惑，哎，就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啊，活得更好。同理啊，我们这儿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我们呢也在通过电波，哎，教大家学习，每天呢传道授业解惑啊。传道布的是养生长寿之道啊，授业啊教的是食疗方，点穴按摩体疗养生，是吧？还教我们健身操，是吧？啊，还教我们阴循、阴阳、四季、五行、24节气的变化，来进行生活的调理，啊，以除病痛，以实现身体的安康。那么解惑呢？是吧？哎，解除大家心存的疑惑，什么疑惑呀？降压药是治高血压的，怎么吃一辈子啊？吃一辈子也治不好高血压，该脑梗脑梗，该心梗心梗，该中风中风，这降压药不是骗人的吗？是吧？不是降压药是骗人的。而告诉你高血压病只吃降压药的人，他是骗人的。因为教科书上，医科大学的教科书上，是吧？ 早在几十年前第一版的时候就告诉你了，高血压是综合因素形成，除了配合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要采取生活、饮食、情绪、运动、锻炼等多重综合方式实现全面调理。人白纸黑字写了几十年了，你一门心思研究吃药，是你傻呀，还是人家医学专家傻呀？对不对？哎，所以呀，别把自己的错误啊全都埋怨成别人的责任，那叫什么？那叫怨天尤人，是不是啊？哎，所以啊，人家吃保健品人家有效果，是人家保健品吃对了，是吧？你吃保健品没效果，是吧？你拿高血压病的保健品你去给糖尿病人吃，他有哪门子效果呀？你当保健品都是吃一样管全天下呢？啊，那是糊弄人的。所以医界呢叫辨证施治，养生界叫辨证施养，啊。那么在这儿呢，我再做个提示啊，我们常说呀，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啊，你带着善心去吃保健品，和你带着一个投机取巧想占便宜的心去吃保健品，是吧？那个对身体的善恶回报它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信息透明化的时代，我们在选保健品的时候，是吧？啊，因为信息它是共享的，它不像啊你不知道，你信息很闭塞啊，你才什么呢，几块钱的东西卖到几百块你就会赚暴利。现在不是，信息很透明，风湿骨关节疾病，这个风湿病的上级我给大家说完了，哈哈，上级讲的是什么是风湿啊。风湿者，当人正气不足或者外界条件下，外因条件下邪气亢盛，是吧？风寒湿合而为痹，凝于经络之间，不让气血通行，哎，而形成的痹症，是吧？到这儿了我又得多解释两句了啊。什么是风啊？哎，春天，是吧？春风吹绿了什么呢？小草，吹的桃花开，这叫春风啊，是自然界当中的春风，风邪是最盛的啊。说到这个风，我还要讲六件事啊，叫六气。六气呢又称六淫啊，说为什么一件事物怎么有两个名啊？听着啊，风寒暑湿燥火。风大家都知道，春天的风，寒那冬天的冷，暑夏天的热，是不是啊？湿呢，黄梅天老下雨，燥和火，秋天的燥啊，秋天的燥和夏天的火。为什么叫六气？这叫自然现象。人活天地之间，是吧？天养人以六气，就是我们活在这个自然气机的环境当中嘛。风寒暑湿燥火啊，离不开啊。地养人以五味啊，你地是长庄稼，你还是荷塘里养鱼啊，反正供养人们吃这些东西，五味啊，酸甜苦辛咸也。那六气自然它为自然界的这个现象，那为什么还有个名字叫六淫呢？哎，这又符合了我们中医之道，中庸之道说过为过也。所以自然界当中有风有寒 有暑有湿有火有燥，有六种气机，别过。一过即为淫也，是吧？淫邪的东西什么意思？过了火了，是不是？你像这钱吧，没钱人活不了。你太贪财，你为了钱不择手段，即为淫也，是吧？过了火就是病了，是吧？那么六气呀、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呢，各有偏重，或者在这自然气机当中，啊，怎么说来着？疾病是弹簧啊，你弱它就强，是吧？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很自然，但是当你身子骨虚的时候，什么时候身子骨虚啊？啊，醉酒卧床，喝醉酒了躺窗户边睡觉，一醒嘴歪了。中风了，是吧？你人在醉酒状态下经络是空虚的，是吧？那还有什么时候弱呀？是吧？是睡觉的时候弱啊？什么时候最弱呀？那生完孩子的时候最弱，产后血虚，是吧？你现在我们好多亲属朋友生孩子，我说你都到区医院去生，怎么着啊？啊，区医院医疗条件也不错，是吧？生完孩子不一会儿推病房，你是婆婆，你是丈母娘，有人看着，你大医院不成，是吧？给你搁观察室，冰冷的床上在那儿缓着，没人管，好家伙，没病也整出产后风湿了，啊！回过头来呢，人又讲了，是吧？说什么产后风湿？外国人生孩子都那么弄，是吧？那外国人浑身长毛，啊，他们老祖宗茹毛饮血。啊，我们老祖宗不行，黄皮肤黑头发，皮肤细腻。说人种不一样，他身子骨能一样吗？是吧？所以女性产后最怕风和寒。说产后风湿怎么做的？啊，原来老一辈不懂，着了寒凉了。啊，现在产后风湿怎么做的？啊，都是生完孩子扔手术床上观察六小时，都观察成产后风湿了。那咋办？回家打抗生素能管产后风湿吗？他管不了。哎，所以一定要补足气血，得坐好月子，你产后风湿才能好。说没坐好月子，老一辈人又说了，你再生个孩子，你再重新坐遍月子，产后风湿就好了。那再生个孩子，再招寒凉，产后风湿是不是就加重了？那一看不可行，冬病夏治，再生个孩子挺难。但每年都过伏天容易吧，啊，所以每年庚金就会法的时候，你想想我这话哦，过一个伏天，产后风湿好一半，怎么好啊？你躺在床上睡大觉，它就好了？非也。既然产后风湿是风入体内，那么我们就得照一个什么呢？哎，弱的，比较温热的环境，把风湿给它撵出来。所以我们常讲。啊，驱邪先要固本，是吧？你这个人呐，你不老琢磨着赚钱，是吧？好多人都盼望着什么发财，啊，发财是好事吗？不见得，是吧？